为细节而陷，任谁都好累，青春只剩一滴眼泪，我变成了谁，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，心思就不伤悲，明知爱很珍贵。 之后开始习惯熬夜的，从迷恋上第一款网游，追的第一部电视剧，还是沉溺在莫须有的感情里呢？我曾经喜欢过一个很爱笑的同校的男生，白天去找他，他总是很忙，没有时间回复我的信息，我们通常只能是在晚上聊天。我说，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晚才给我电话呢？他说，因为我只有在半夜无聊的时候才有时间想你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早点睡觉，不用等我的。我说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我愿意为你失眠。他说，你真傻。后来呢，我跟他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宣告结束了，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他白天忙着和其他的女人拍拖，只有在深夜无人陪伴的时候才想起我的存在。我决定不再陪他的那一天，他跟我说，现在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生在英国学的画画，然后呢会满身的艺术细胞，有精致的面庞，而你有什么？那一晚我彻底没有睡，我想这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习惯了熬夜吧。起初的习惯是为了陪你，后来的习惯是为了忘记你，因为只有到了深夜我才能静下心来想你，想你是如何让我心疼，想你是如何让我学会不得不放下。深深的拥抱，即使的眼光。

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这个失眠的话题，说到这个想念一个人，大家好像真的很有话说，又勾起你的这些往事了。是不是放下一个人真的很难呢？难道就算你看遍了所有的毒鸡汤，看着贴在墙上的挂历翻了又翻，甚至是在骗过所有人的情况之下，一个人情绪崩溃然后上网求救，人们往往能放下很多东西，但是却唯独放不下感情。其实理由真的很简单，放不下忘不掉，很多原因都是出于你的不甘心罢了。心疼自己的付出最后却没有回报，心疼那份曾经拥有过的感情走到了尽头。我真的曾经看到过那些分了手却还是死缠烂打的前任，最后不光没了爱情，也丢了尊严。当一个人已经不喜欢你的时候，你想的再多，做的再多，在他眼里都是零。就算你想他想到失眠，打电话告诉他你有多爱他，又能怎样呢？你们之间早就已经回不去了。

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？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我是小莫，无论世事怎样变迁，都想让你知道，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。 昨天，深夜的时候，一个听友加到我的 QQ， 告诉我说，我是一个30岁离婚3年的女人，有一个女儿。说去年的时候呢，我认识一个男人，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也有半年了，期间一直相处得很好，我们两个都认为我们是彼此最合适的人。可是最近我发现他原来有家庭有孩子，我不想做一个第三者，我一直到我应该放弃，可是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感情了，有不舍有不甘，你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说，其实答案你已经很清楚了，你自己也知道，你来问我不过就是希望有人陪你说说话，有什么不甘心的？全天下不甘心的事儿多了去了。我喜欢一个人追不到，我被一个人伤害背叛了，我就非要做点惊世骇俗的事儿才叫甘心吗？唉，其实在深夜流眼泪的人不比那些哭着吵着的人好多少，早点睡吧，不要想他，多敷点面膜，多晒点阳光，对的人会在白天给你拥抱，而不是在深夜让你流泪。 我不想念他吻着我脸庞，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墨音乐，我是小墨。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和我一样，因为一个人养成了一种习惯，习惯了晚睡，习惯了泡吧，习惯了不相信爱情。只是那个让你养成习惯的人早就已经离开你了，可那些习惯却再也改不掉。前几天我带一个老朋友去我家，在房间里我打开抽屉给他看我收藏了很多年的明信片，来自各个地方的特色手链以及小时候的那些照片。朋友指着一张我三年前在西双版纳拍的照片说，哟，那时候你可真嫩呐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你看看现在的你，那呢，你看全是褶子。我说，哎呦，别提了，都是熬夜熬的，我每天早点休息，一个月之后皮肤就好了。是啊，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，真的别再熬夜了，熬夜老得快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别再因为一个人把心变老了不说，连身体也跟着变老了，真的不值。多爱自己一点吧，对自己好一点吧，从来就没有放不下的感情，也没有忘不掉的人，只有你不够爱自己。相信我，只有你自己变得更好了，你才会明白当初为了想他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是有多傻。 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 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在我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你的手机正在翻着他的朋友圈，看着他的微博，从中知晓一二，就会浮想联翩，会为了那个人失眠，会耗尽所有的勇气给他点赞，或是说上一句晚安。到后来，就算是有多么的不舍，也不会再给他发消息了。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一个喜欢的不得了却又不可能的人，会因为他笑，会因为他哭，会因为他最终学会放下。请记得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早点睡，对皮肤好一点，对自己好一点，熬夜和想他你都该戒了。 想念你。 忘记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。

那些心情沉淀的天天年年，那些深爱的人来来往往，那么最后我们都还是会记得彼此的吧。等时间过去之后，无论是六年还是六十年，记得的事情总归是记得的。这是一场生生不息的青春年华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只要让我知道这段旅程你一直都在。莫音乐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 飞鸟急速向前，穿行在云间，看那天边最后一线，黑白相间。都不应该去计较，聚聚散散，我停在路中间，前后左右我偷偷看看，所谓的改变，那一去不回的昨天，所有刻骨铭心的画面，就这样把我紧紧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抓住我的翅膀，用尽了最后一丝的力量，可他却抓不住鸟儿的幻想。 本就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奋不顾身，开始或结束只停留在那一瞬间，千万种情绪由此而生，或喜悦，或纠结， 或彷徨或笃定，爱的执着就这样发生。郁可唯他的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《寂寞更生》，憧憬着爱情来临的无限可能，幻想着牵动思绪的刻骨铭心，无论寂寞时光如何交替前行，正像是郁可唯所说的这样，不如热恋一刻，让自己没有悔恨的这样开阔的心境，都能让爱不虚此行。任寂寞生长，任真爱蔓延。 也许它会发生，也许不会发生，是否一抹吻痕让你留恋伫立转身，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淡漠疏冷，你可曾伤感情演出那种身份，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，谁都此刻与己有存，快一秒满身伤痕，慢一秒寂寞更深，也许不会发生，是否一抹吻痕让你留恋伫立转身，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淡漠疏冷，你可曾伤感情演出那种身份，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，谁都此刻与己有存， thank you.

很多的当下，太多我们眷恋的东西都无法放弃，只是因为怕伤心。俨然对于爱的存在，有的人用伤心来证明，而有的人是用纠缠来回忆的。对于爱的放开，明明知道错的，却始终幻想着彼此会有童话故事，却不过是因为我们成全了别人，却委屈了自己。来听这首歌，我真的无法放弃。 这同一样的错，黑夜降落，整个人困在冷冷沙漠，不勉强你为我做最后的送行，爱的真理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寻觅，我真的无法

想走过一条风平丢然的街，遇见每个女孩就像全新吊杯，不懂几味就口味。 一个姐姐从美国回来，我在机场接她。出站口，每个人大包小包，熙熙攘攘，他们焦急地看着出站口处等候者的这种招手，寻觅着多年未见的亲人和朋友。我很快接上姐姐，接过她的行李，寒暄几句，就兴冲冲地走向停车场。前面是一对母子，妈妈拖着一个箱子，背个背包，还拿着一个袋子，孩子两岁，母亲没有手牵她，于是他只能慢慢地走着。忽然孩子摔倒，孩子拿着的东西洒了一地，他在人群当中哭着，声音很大，但路人只是看一眼，却没人向前，没人关心。母亲手上满满的行李，看着倒下的孩子，忽然迷茫在人群中不知所措，只能任凭孩子大哭大闹。我们离他不远，刚准备散开，忽然被姐姐落了一下，他冲上去扶起小孩子，他做着鬼脸逗孩子开心，孩子很快停止了哭声。我看姐姐过去，也走过去跟那位母亲聊着天，帮她拿个包，缓解一下她的情绪。我们送他们到了停车场，母亲笑得很开心，说感谢你们，留个电话吧。他们走之后，我问姐姐为什么要去扶他呢，姐姐好奇地看着我说，不为什么呀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是啊，不应该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都觉得帮助别人竟然成了一件很奢侈很奇怪的事情。我的姐姐继续说，在美国经常会有老太太摔倒，会有很多人去扶。我看了国内的相关的新闻，现在这个现象真的让人悲哀。 我没办法反驳，因为你再如何温暖他人，社会的阴暗也总会存在。此时此刻，你会选什么呢？几个月之后，我拿着一个音频，去一家网站去送审，负责人听完之后没有让我改，直接说我们会买这个音频，以一个不错的价格。我很惊讶，因为不符合常规呀。这些年我去过很多的这种出品制作单位，然后他们都会不停地要求你改，满意之后跟你讨价还价，再给你一部分收入，拍到最后再结算全部。可这次还没看怎么就……接着他说，我们市场部经理要见您。我好奇地走进那个市场部经理的办公室，里面坐着一个女人，30多岁，她笑着说，嘿，好久没见，在机场谢谢你和你姐姐。你知道，一直到今天我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段子，或者是一个别人编出来的鸡汤，但那天我忽然明白，如果每个陌生人都会被另一个陌生人用一个微笑，一句你好温暖着，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呢？这样的生活你还会说是巧合吗？人生当中很多巧合会让善良延续，也会让仇恨来延伸。你播种的什么因，你就会带来什么果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着什么样的结局。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朋友听，朋友问，如果他最后没有帮你，你帮他会不会后悔呢？我说当然不会，至少你的出手让世界变得美好了一些。后来我学会了不计代价地去帮助别人，哪怕是陌生人，哪怕我不认识他，去做一个温暖的传递者，本身就很幸福。 几步之外却好像隔着茫茫人海，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，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，爱情太坏，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。你说的话，笑的眼睛，用心一一记载。那天累了，慌了，乱了，都会有我在。做一个愿意为你奋不顾身的人，用寥寥半生讨一个人请你坐车。愿意为你奋不顾身的人， 不孤身的人，哪怕是走进一个没有出口的城。如果你快乐，我不介意就这样的。等着你爱上温暖的路人，等着你爱上温暖的路人。